丙叔在路上，欢迎丙叔。 大家好，好久不见，已经来过一次了。 对， 这次我们重点要聊一聊仙本那。 说到仙本那，好多朋友呢，哎，好像听说过，但是具体位置不太清楚在哪里，应该是一个海岛吧，也不确定。先跟我们说说它的方位和它的大概的是一个什么样主题的旅游地方。 当然了，这个海岛呢，它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啊， 对，这个地方呢特别适合， 嗯哼， 这些潜水达人们去那儿玩一玩，耍一耍。 真的？怎么个适合潜水？因为潜水有不同的层次和级别，比如说有浮潜、有深潜、有自由潜，这个地方是都能满足潜水爱好者的需要吗？ 对对对，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仙本那有一个潜水圣地很著名，叫十八顿。 十八顿。 Yes. 啊哈，到底这个地方如何吸引的这些潜水高手们一起去比拼哈，看谁潜的深，谁海洋资源谁看得漂亮。而且其实这次丙叔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玩法以及议论讨论的方面，就是说如何跟很多的好朋友在一起，多人的自由行如何和睦的去相处，这也是一个大家在一直探讨的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对，这也是我这次主要想聊的，我们一群人的狂欢。 好的，到底十分钟的资讯之后，丙叔带给我们怎样的仙本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就回来。 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刚才第一条新鲜资讯，我们都说出去玩的时候呢，住的好坏很有这个讲究哈。如果您现在要去怀柔玩的话，怀柔现在发布了一条促进乡村旅游的奖励办法，五星级的民宿村最高奖金，好朋友们达到了500万。日前呢，怀柔区促进乡村旅游提升升级奖励办法试行正式对外发行了。此次怀柔共确定了五星级的民宿村建设、民宿建设、乡村酒店建设等九项政策支持项目，其中好朋友们全这个金级的民宿可以一次奖励12万块，五星级民宿最高可以一次奖励500万元，这是让人觉得从来没有想到的数字哈。而且怀柔区的旅游副主任刘雅静介绍说，奖励办法政策支持范围是在怀柔区经营的乡村旅游村及民宿、民俗以及合作社项目。以民宿为例啊，要求通过提升质量、升级达到标准，包括客房、公共空间、房屋的庭院、保温隔音、消防安全等五大项，细致每项具体要求。以客房为例，不仅要求配有电热水壶、衣架、座椅或沙发、茶几、床头柜等高品质的客用物品，配有空调、四季正常可以使用的，配有液晶电视机，画面和音质良好，能够接收有线和网络的信号，配有内窗帘以及外层折光窗帘， WiFi 网络宽带不低于100兆等等。那奖励办法还设置了乡村旅游规划的设计、怀柔礼物设计以及乡村旅游餐饮服务三个奖项，其中在规划设计奖励方面，将建立怀柔区乡村旅游规划设计服务资源库，申请规划设计奖励的民宿、民俗户原则上要与资源库内的设计单位签订合同，并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建设完成，给予90%规划设计费奖励支持，最高不超过8万块。那谈及此次大力度的出台该奖励办法，尤其是精品民宿方面力度之大，怀柔区旅游委的主任周维是这么说的。在圆满完成了 APEC 一带一路两次重大会议活动服务保障任务之后啊，怀柔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持续提升，也为精品民宿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全区形成了以国澳乡居、明明山居为代表的一些高端的精品民宿，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好朋友们，再次去怀柔住的时候，这些民宿已经挂星了啊，它的好坏决定他们的奖励，也决定我们入住的体验舒适度。第二条跟天气有关，今天北京又下雨了，最近呢北京降雨比较频繁哈。这条信息告诉我们，安比这个是一个台风的一个代码啊，代号安比台风 要来北京。今天白天大雨加七级的阵风，大家一定要注意。受台风安比减弱低压的影响，昨天夜间至今天北京呢出现强降雨，预计主要降雨时段在昨天后半夜和今天的夜间，全市平均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大雨。西部、北部山前及东部、南部有暴雨，这种由台风带来的降雨又称为台风雨。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说呢，降雨将影响今天早晚的高峰，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计划，尽量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要注意的是，这次强降雨只是受到台风安比登陆减弱之后的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并非台风直击。事实上呢，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台风直击北京的情况。那据北京气象局服务首席杨杰介绍说呀，今年是第10号台风安比22号中午12点30分在上海市崇明岛沿海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安比减弱之后的低压系统的外围云系将在昨夜到今天给京津冀地区带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河北的东部、北京东部和天津大部分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像天津市、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也先后发布了蓝色的台风预警信号。那昨天傍晚，北京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及大风蓝色预警，提醒市民朋友，从昨天后半夜到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东部大暴雨，大部分地区还将出现七级左右的阵风天气，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啊。接下来这条信息呢，要关注我国的澳门哈。今年上半年呢，澳门入境内地游客同比增长了 18.3%。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的一个数据显示，23号发布的哈，18年上半年入境澳门的内地旅客为 1170.5万人次，同比增长 13.3%。入境澳门旅客总计达到了 1681.4 万人次，同比增加 8%。6月的当月啊，入境澳门旅客达到了 260.3 万人次，按年上升达到了 9.4%， 其中内地旅客达到 175.2 万人次，同比上升 13.5%， 其中个人旅游客呢增至 15% 至81万人次。那按照入境游客来源地的计算，上半年呢入境澳门我国台湾地区旅客达到 5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0.9%， 韩国方面旅客为 42.4 万人次，同比减少 2.2%，我国香港旅客30万，同比减少 3.7%。 美国的旅客呢录入量呢按年升幅，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旅客人数有所下降。那上半年在澳门的留宿旅客和不过夜旅客分别增加了 8.3% 和 7.8%， 旅客平均逗留时间为 1.2 日，维持去年同期的水准。最近朋友圈里有朋友还去澳门了，说澳门特别热，而且是澳门的还有些街街巷巷保留了澳门当时的原貌，很有南洋的气息。很多朋友你可以去澳门感受感受，澳门不大，但是澳门非常的精巧，什么都有哈。最后一条来自于健康方面的提醒，外交部提醒在柬埔寨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那据外交部门中国领事服务网的一个消息哈，近日柬埔寨的卫生部表示，柬登革热发病率正在明显上升，提醒民众加强防范。每年的5月到10月是柬埔寨这个地方啊登革热的高发期，中国驻柬埔寨使馆提醒在柬埔寨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那怎么防范呢？注意饮食的均衡营养，劳逸您的结合，适当锻炼，增强体质，注意防蚊灭蚊，可在工作场所住所添置像蚊帐啊、纱窗啊，外出时使用驱蚊驱虫剂，严防蚊虫叮咬。如果没防范好被叮了怎么办呢？出现高烧不退且伴有头疼、肌肉酸痛、皮肤红斑等症状，请立即就医。其实很多朋友会看到路上有很多的这个不注意自己防护的朋友，腿上胳膊上全是咬的红疙瘩，您一定要小心，这些东西都是病菌传播的最主要的根源哈。今天呢我们用最简短的信息播报完了我们的十分钟的资讯，其实没要到十分钟了，我们把时间要留住给我们的兵叔啊，丙叔到底在仙本大跟他的好朋友们如何度过了一个欢乐的群体自由行，我们马上有请丙叔在路上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生活百无，那就认输，那就不服，还好有你们同路。哦，人世间的泪哭。 时间来到了11:45的20秒钟，欢迎各位继续信赖我们，搭乘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丙叔在路上啊，跟着丙叔还有他的朋友们，在一个我们过年的时候去马来西亚的仙本那过一个海岛的生活。这首歌丙叔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聊一下关于这首仙本那的那那那。 这首歌叫那那那是吗？ 对对对。 怎么它有来头是吗？ 当然了，这是我的好朋友 Frank 和我们一同同行的12位好朋友 啊， 我们一同在碧海蓝天的仙本那跨年的时候，在我们出发的时候就大家有约定，每一次旅行的时候Frank 都会为大家送一首歌。 很好很好，非常棒。 对对对，我们也特别兴奋特别开心，就是在回来之后不久Frank 把这个歌的歌词填好了，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的喜欢那首歌曲，也是我们还录制了 MV， 然后在网上也可以搜得到，就是 有 一群人的狂欢， 是的， 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跨年。 是，那 Frank 他本身是音乐的工作者还是其他的职业呢？ 也并不是，他也是一个比较热爱旅行的旅行家。 旅行家 呢，他自身是一个学校的老师。 好，当老师的 啊。对对对， 你看看大家老觉得就是跨行哈，你当老师的人写歌，歌写得很好听，很朗朗上口，很有这个海岛的风情哈。我们觉得只要你热爱生活，热爱旅行，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光明的，对不对？ 对， 没错哈。这个歌叫做那那那，其实我们会觉得仙本那这个地方呢，很多朋友听过这个地方，但是很多人也并不熟悉它哈。今天呢，我们要和跟着丙叔还有他的一众好朋友去仙本那，先问问哈，比如说打电话我说喂丙叔，我准的，我跟道道要去这个仙本那，咨询你一下哈，这个在签证方面有没有这个严苛的限制，还是什么落地啊，还是自由，还怎么样，你跟我们说说呗啊，大概是什么样。 签证啊，我觉得就是首先来讲有美签的人应该是说走就走吧， 就没事了 啊。对对对， 哦哦哦， 然后在他的官网直接申请他的签证，打印出来过关就可以。 哦，那如果没有美签呢？ 没有美签就当然还是要在网站去申请这个他的签证，比如说可以在各大网站、旅行网站， 是的，是的， 去哪儿网啊、马蜂窝、啊， 可以让他们去帮咱们办， 帮咱们去办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比如说以资质啊什么不是很严格吧要求的，比如说 对对对对， 还行哈， 还行， 反正就是海岛基本都是放开我们的这个大概的资质的旅行，说走就走是吗？ 他们还是很欢迎我们中国人去的。 当然了，中国的朋友到哪里都给他们带来欢声笑语是吧？还有物质的回报。 对对对， 谁不爱接受中国游客哈？而且中国现在出境游海岛这个月份还下，就反正最近的海岛是一直很火热的一个项目。就比如说我们从北京去仙本那航班的问题，那个丙叔麻烦吗？啊，去的话， 还是肯定是坐马航。 马航的 啊，对对，大家其实也不要被马航的时间而迷离， 不用担心， 非常的好。 对 啊， 大概是直飞还是要转呢？ 那北京当然是直飞，但是我们这一次有一点区别，就是因为我们十二个人会集结了不同的城市，他们分别有 哈尔滨的、 上海、杭州 的、 福州、南宁、成都，好几个城市， 南方为主。哎， 对对对对，一同慕名而来，到我们的集结点当然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 那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转机。 对，那先到吉隆坡。 对， 再从吉隆坡到仙本那，想问一下哈，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在比如说网络上啊，或者什么英雄召集令是吧，英雄帖，我们要去仙本那，来来来来，有什么兴趣一起共同报名。你刚才说的是这些朋友都是认识的。 对， 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有那么多南方的，什么杭州的呀，什么上海，这些怎么认识的朋友 啊？我觉得提起我们的认识啊，我应该可以来节目说好几期都说不完。 好几期这个是以什么样的关系认识到这些朋友？ 也是在一个网站的活动，然后我们都是以旅行者的身份，大家云集在一起。但是呢，就是一言不合，大家就非常聊得来，然后就走到了一起，就 约了两期的碧海蓝天，这次的跨年是我们的第二季。 第一季呢是在哪里啊？ 第一季在菲律宾的宿雾。 哎呦，好地方啊、哦嗯！宿雾潜水去了吧？ 对对对对。 哦，对对，我今天忘了，这个刚刚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呢，说秉叔还是一个潜水证的拥有者，潜水是不是有这个或有证书的人？ 对对对， 有证书哈， 是潜水员。 潜水员， 嗯、 那潜水员有很多的级别，毛秉叔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你应该是。 最低的最普通入门的级别是 OW 对，然后 AOW 那很厉害很厉害， 然后再往上有救援啊、 哦、 或者是潜水长啊，就是资质很高的， 是救援就可以以他当为工作了、 嗯、 是不是 可以可以 对吧、 嗯、 那这些朋友也是潜水达人吗？因为你都去海边聚吗？ 啊，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在宿雾的时候，有一部分小伙伴儿 感受到了， 已经感受到了大海的这个海洋的魅力，就是71%的陆啊，不是陆地面积啊，是海洋面积， 海洋面积 啊，就是人类不断的探索嘛，就是它诱惑着我们，考证吧， 考证吧， 去学潜水， 就在菲律宾学的潜水。 有一部分的好朋友在菲律宾学的、 哦、 然后也是没有学完、 哦、 因为很难有那么多的朋友一次性全都学完、 哦、 所以呢就有了第二季的仙本那、 嗯、 然后当然呢仙本那我们分为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是学证，有一部分人就是 玩体会 陪着他们， 是不是、啊、说到仙本那我们了解了是可以潜水的哈，当然我们先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的秉叔刚刚我跟他聊天的时候，秉叔去过了很多的海岛，你也有比较的这样一个过程吧，横着比纵着比硬件软件共同比， 嗯哼， 你觉得仙本那就单单来说浮潜的资源怎么样 啊？还是不错的， 还是挺好的、 啊、还是不错的 啊。不错在哪里呢？比如说你住的酒店那个小、海边就有，还是要需要一个坐船出去潜去的那种感觉？ 当然就是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 哦、 你的人员如果比较少，你比较喜欢吃喝玩儿啊、 嗯 那你可以住在仙本那的镇子上， 在镇子里住着。 对、 哦， 然后一会儿咱们可以聊到美食。 好嘞。 然后现在聊到出行呢，嗯，你小伙伴比较少，那就可以在镇子上那些潜水的店里边报一些当 潜店 啊，对，潜店、 哦、 报一些当地的一日游 啊哈 啊，和着那些小黑们一起出海， 真的真的 啊，他们都是很热爱生活的， 当然 在船上给你们弹琴唱歌，然后你在下边嗯浮浮潜呀啊拍拍照啊，沙滩上嗯。玩一玩啊，还是 哦，造型什么的，对、 啊，当然要注意防晒， 是注意防晒哈、 嗯。 我发现这些就是当地的这些从事浮潜服务的行业的这个当地的朋友们哈、 嗯， 他们生活很简单， 对对对对， 是吧？每天就是照顾全世界各地的喜欢浮潜的爱好者，然后他开着船拉到目的地，他在船上等你们回来，然后再到返航，每天一趟两趟的，而且他们永远都是牙齿洁白，笑容满面，皮肤黝黑。 超开心， 超开心！发现人就是有时候到了海边会被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职业感染到，别再那么多心计，别再那么多的官司。一去到，哎，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所有到海岛的朋友之前哈，有一点都是这样啊，眉头有点 紧 锁。对，到了海岛之后，一下飞机，比如有些欢迎的仪式啊，送上那个小鸡蛋花啊， 然后 凉毛巾啊，有那种的，还有当地的果汁啊， 对对对 一喝，哎呦，这个心情就好的。 尤其到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有些酒店服务还是很好的， 非常到位啊，你这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就忘记你之前来工作，就是你请假之前那些所有的报表、老板的叮嘱、家里的，对，是不是？ 就是繁琐全部抛之于脑后。 是的，这样听上去啊，仙本那这个地方适合大家不浮潜，在镇子里待着吃喝玩乐， 对， 还可以报这些当地的潜店里的活动，出海感受海洋深处的漂亮和美丽。仙本那非常非常有趣，对不对？那刚才有说了，就是您说那个如何跟这些小伙伴们一起好好的相处，这是个自由行嘛，对不对？ 对， 是您说 自由行， 在这个网络上或者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天南海北的中国的小伙伴，当你们第一次去菲律宾的时候，宿雾的时候，你还记得有没有一些问题出现？就第一次聚会的时候，还记得吗？ 还是有的，因为 会哪些方面会有一些 照顾大家的情绪，就是我们。潜水的和学证的，其实过去之后，我们的聚会是晚上的 party 啊、 然后白天呢，大家出海的路线当然是根据你的级别要求是不一样的。 是 啊、学证呢，可能要在潜店的泳池里边要练习， 对，在泳池里 还是学习的过程当中，还是 啊，需要 枯燥是吧、 啊？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啊、对对对， 啊，你才能够出海， 是是 啊, 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要还有照顾大家的情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海回来要和他们会分享一些我们看到的东西。 嗯，他们听到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羡慕，之余觉得赶紧学完赶紧去。 对，他们会也会很有期待吧。 嗯，这算是比较融洽的一个关系。比如因为我们这个级别不一样，时间段分的不一样，我们要出海，你们要学出海的资格，对不对？ 嗯。 那比如说有没有觉得，因为天南海北，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兴趣点。不能基本一致，我们说是求同存异嘛。第一次去宿务的时候、 嗯、 有没有因为一些这个发生一些小小的，比如说、要解决一个问题，你也许你作为队长的话需要去跟那边沟通，跟他沟通，我们在一起沟通，有这样的情况吗？ 当然就是有路线上的一些大家机票啊、出行啊这些攻略方面的内容、 嗯、 当然这我不是擅长的，我们其中一个小伙伴、 他擅长、 他比较擅长、 从小就是班长， 也是一个旅行达人，一个小女孩 小女生、 她叫安安，然后她是特别贴心的一个小女生、就是帮我们联系那边当地的吃住行，因为这两个地方基本上都以她为组织为主， 她是发起者，安是发起者是吗？ 他是组织者， 组织者、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我安是南方朋友吗？ 对对，他是福州的， 福州的 啊、 哦。 因为每一次出行的时候，这两个地方，仙本那是他学潜水的地方。 哦，原来他熟悉。 然后宿务是他就是练习潜水，就是去过的地方。 哦， 认识一些朋友。 嗯。 然后呢，我们是因为大家都想去学，他就推荐了这个地方，我们呢就都很信任，一言不合就。行程交给你，我们只负责去。 是的，那听上去我觉得丙叔和这些朋友没有任何的矛盾点，没有， 没有， 兴趣基本都一致。 对，大家的目的只有我们只需要一片海。 我觉得这样的自由行才是一个完美的一票人一众人的自由行。有些是这样的，我经历过，我也就感觉，比如说媒体邀请啊， 对 对, 对， 邀请到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人，顶多出行之前吃顿饭，说说出行的注意事项，到达之后你就看到啊，一天还好，第二天第三天小细节全部出来了，人的这个需求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就不是说尴尬，就是就会有些协调不调不一致，不是那么的协调，但是大致是没有问题的，求同存异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各位重新定义一帮人的自由行，我觉得丙叔这个才是最完善最完美的匹配，对不对？ 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出去之后吧，比如说吃了住了肯定会不能如所有人愿、 嗯、 有的人是单身，有的人是情侣，这肯定要顾及大家所有人的这个兴趣爱好。 有的人是刚单身 啊，对对对对。 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事休息啊，让那些刚单身单身有情侣的朋友想想如何组织一个惬意的自由行。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下一秒就到达，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7月24号11:02的45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丙叔这贯口还行哈， 特别 今天我们要跟着丙叔在路上，我们非常有爱的丙叔和他一大票的好朋友去马来西亚的仙本那，感受美丽的海岛风光。刚这歌还是他的 Frank 朋友写的，对不 对？ 对，他这个创作非常旺盛嘛，是不是？ 当然了。 这首歌叫做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首歌叫做《在人海》。 在人海。 对，是我们的第一季的主题曲。 在宿雾的时候。 对对对。 我的天，有系列。 当然了， 听说他们还要去那个，比如说新疆 Frank 已经写好新疆的歌曲了，无奈七月份太贵了，没成型。 对对，刚刚和准哥我们聊到这个话题， 改天把 Frank 叫来。 哎 ，Frank， 你今天听不了直播啊？听录播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啊， 带着他吉他来啊。他不在北京啊？ 对，他在成都， 四川呢、啊。我的天，那其实来一趟还不容易哈。没办法，就是我觉得 Frank 的创作以及热爱生活的态度，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一个老师，而且那么热爱音乐，创作音乐，在网易音乐还有很多的朋友和粉丝，我觉得他人生很完美，是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不单是他 的 专业， 我们的第二季的《碧海蓝天》也是他是一个组织者吧，因为他当时第一季没有考证，这一 啊，这所以就是造就了我们的第二季，他是一个发起者。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些热爱生活的朋友在一起，那肯定是这趟行程充满了欢声和笑语哈。当然，作为一档旅行节目，我们要跟着丙叔、跟 Frank、跟着刚刚说的那位安安的朋友哈，一起感受美丽的仙本那。当然了，几个小伙伴有的是寻水啊也好啊，感受海洋风光也好，总得住吧，总得睡那个屋子里吧。你们觉得在仙本那的住宿条件是怎么样一个风格？丙叔， 来，咱们就聊一 聊 如何睡， 如何睡 啊，睡得好，睡得舒服，睡得香。 十二个人的大集体，那我们肯定得照顾所有人的感受啊。 怎么？ 我们的目的呢？只要有海就可以 了 啊，我们不能睡在沙滩上。所以呢，安安就帮我们选了一个水屋。 安安选的水屋，哎， 对， 仙本那的水屋很漂亮的。 当然啦，就是我们的水屋就背靠仙本那的那个山，那个山也很有典故，就是它平行着去看是一个仙女躺在水上， 仙女躺， 对，哦，对对，是一个人的形状， 曲线那种。 对，这也就是造就了仙本那有这么一个名字的 美好的好听的名字，仙本那。 对对对对， 哦，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男女分开啊，就是， 几间房啊，大概住了， 大家住了十二个人，六到七间房吧， 挺好的， 啊，这个样子。 问一下水屋，我住过马尔代夫的水屋，很多市场都有水屋， 对， 仙本那的水屋是不是也是那种风格的呀？就是有个户外的浴室或者什么阳台是那种的吗？有吧？ 是这样的， 很好啊。这个价格跟马尔代夫比，是不是有便宜许多呢？ 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当然了。 别到什么地步？跟我们听听看，水屋的价格一晚大概多少钱？仙本那 水屋，仙本那的价格就是我们以潜水为主嘛，然后晚上就是有个 party 啊，大家聊聊天，喝喝酒。 啊哈啊哈。 但是呢，房子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大概在合人民币五六百块钱的样子。 水屋。 对，我们没有住很贵的水屋， 还可以，五六百块钱， 对对对， 就可以。我跟你讲哈，朋友们，水屋你可以想象仙本那，仙女躺躺在那边，背后是山，前面是一望无垠的漂亮的海水，颜色、鱼儿、阳光，你都想。 跳下去就可以游泳， 啊，跳下去就可以游泳，自然的大泳池虽然有点咸水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吃早餐的话怎么办？是真的有工作人员划着船给你送过房间还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那个水屋它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哦，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走廊和通道， 哦， 还不太没有那么独立的夸张。 了解了， 啊，哦，你说的那种贵的水屋就是真的是需要是 对给您送过去， 酒店的服务人员划船过去的，马尔代夫是那种 的，是的是的， 所以它贵。 仙本那这边的水屋比如说有大堂吃饭的聚合的点是不是？ 对， 哦，那就了解了， 它含我们一日三餐的， 哦，那个价格了解了，800左右是很好的水屋了，对不对？您自己去选择，而且对海洋的所有诉求，仙本那都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是不是？ 可以这么理解。 您刚才说呀，丙叔说晚上都有 party， 你们到了晚上怎么狂欢 party？ 是一起说说看到的感受，还是怎么玩啊？你们都到了， 这就可以聊到跨年了。 跨年，哦，对，你们是跨年 了， 去 是2018年的元旦 春节啊，元旦啊，元旦，元旦 ，OK。跨年，跨年 啊，这是因为国外的人就是还是过元旦啊，或者过圣诞节 比较隆重 啊，比较隆重。 嗯 啊，我们也恰逢这个好日子。 嗯哼， party 自然会有，当地的这些小黑啊，他们都是潜水长啊，或者说每天带我们出海的这些 工作人员啊， 他们有一把吉他和一瓶啤酒，可以玩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就所有的酒店的有一些住友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些小伙伴，可以拍拍照啊，他们跳跳舞，在那儿玩的特别的嗨。 就是羡慕大家，你们去跨年的时候，除了你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集体之外，还有很多中国的朋友吗？你会看到吗？就这个时间段在那边玩？ 对， 也有， 因为这个酒店呢，它是可以报名，就是有潜校的，就是在它的酒店里就能直接就学潜水， 哦， 然后这样的话也有好多潜水的朋友， 哦， 和一日游啊，或者说自由行啊，这样的小团体大团体组织在一起，晚上还是很热闹的， 很热闹的，世界各地都有吗？朋友都有还是中国的朋友？ 中国的偏多一点， 偏多一点，哦，看来这个地方真的适合中国的朋友去学习潜水的。 对 吧。我想想，我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啊，你是跨年嘛，当地肯定有针对跨年的一些活动哈，会不会有一些针对中国的朋友的一些习俗，吃饭上的有一些安排？除了海鲜，你们有什么别的安排吗？ 有吗？ 其实这个酒店呢，据说好像老板是中国人。 那就 啊，对，但是鱼的做法、海鲜的做法就很中式啊。 哦， 我们都是很幸福的，可以吃中国饭。 真的，真的是。 啊、 早餐有吗？ 过年 早餐有吗？ 有早餐。早餐出海之前，我们是都是要吃的。 是什么样的风格的早餐？ 有水果啊、有果汁， 嗯， 还有一些面包。 啊，也是西式为主了 啊，对，早餐还是偏西式为主、 哦、西式的哦。能吃到中国的味道的东西都有什么？能回忆起来吗？仙本那就在跨年那一天， 比如说会给我们做红烧鱼啊， 红烧鱼 就是 红烧的， 对， 酱油的垮炖的那种红烧的， 对， 哦， 就是很中式的做法， 已经很费劲了，对他们来说 啊、 对吧？他们都是一顿 超好吃， 鱼超好吃， 因为都是海里捕上来的。 是的，是的。那你海鲜的风格多吗？就你如果想自己去弄海鲜的话，也可以，是不是？ 一般住在镇子上的人是可以这样的。 对，你刚才说很多小朋友可以在镇子里吃喝玩，镇子离你们的酒店远吗？ 镇上是从机场首先要先到镇上， 哦，先到镇， 然后从镇上再坐船分别到不同的岛或者是水屋。 这个镇子就是一个中转站。 对 啊，镇子你们没住对不对？ 我其实我自己后来又去过，然后我是住在镇子上。 什么风格？说说镇子上的感觉呗。 稍微有一点落后，这是自然的，但是呢，吃的真的是很多很多。 跟我说说，馋馋我们是怎么多？ 因为他有当地的一些渔民嘛、 嗯、 就是他会出海去 打鱼， 自己打鱼，打鱼回来之后呢，他会在马路边他去卖给中国人， 直接就 卖 了， 游客、 啊、 老外也会买 啊，是。 然后买完之后呢，有一些当地的餐厅也有中国人开的，也有外国人开的、 哦、 那些海鲜餐厅， 很方便。 对，很方便，他是收加工费， 嗯、 你自带，然后他就帮你来做。 自带也可以， 对，这样就会很优惠， 很优惠啊！ 嗯， 想一想，你刚才说不是很发达，但是很古朴，很有海港的那个感觉。嗯、问一下，物价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标准？ 比如说吃一顿海鲜吧， 海鲜几个人啊？大概 啊，随便的吃， 随便， 咱就说虾吧啊， 随便的吃。 在国内，如果说吃一盘这个虾， 68。 你68吃不到的， 吃不到 啊， 那需要400-500的那种 啊， 然后在那儿的话，基本上你100-200就可以搞 定。人民币， 对 啊，你说的虾是什么虾呀？龙虾还是大虾？ 大虾 哦，大虾、 啊、 一盘那种的， 对对对， 200。 因为你要是人少的话，还是会吃一些适合人少吃的， 嗯、 人多呢，你就可以点龙虾或者是说大一点的鱼。 你看、啊、龙虾 可以红烧、清蒸都没有问题。 大一点的鱼、螃蟹。各种贝类， 对， 差不多造一桌大概多少钱？ 造一桌肯定要是国内的 几分之几？ 几分之几？大概我觉得，1/5。 1/5 啊， 好朋友们，我可以负责任的，因为丙叔说的这个物价的感受啊，去到仙本那那个镇子上中转站，你随便吃海鲜，敞开了吃。放开了吃，对不对？ 没问题， 很开心。 当然要懂，真是要懂吃的人哦，不懂吃的人就也不可以，因为有的时候这些渔民们嘛，他急于把自己东西卖出去，有的要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不会看，它不新鲜，你当然吃了不会生病，但是会拉肚子。 是是是，你一定要注意哈。 对， 物价是很平易近人的，就对了，对不对？镇子的住宿风格，是那种就是民宿居多还是酒店居多？在镇子上 有一些酒店啊和一些宿舍啊、 哦， 会有一些宿舍，就是比如说2-3人那种、或者说你就去了就是为了学潜水的那种，就可以报一些这种宿舍啊，既有一个床位就可以。 是的，其实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那个丙叔啊，非常的用心，说关于住宿选择哈，有很多的攻略。蜜月旅行小团体自由行适合刚刚说的那个水屋， 对， 是是， 因为我们的人多嘛，12个人， 对吧？那就说如果是潜水旅行以及单人自由行，单个人的可以选择住在仙本那镇子上，因为刚刚说了很多的优势，有很多海鲜可以选择，还有酒吧， 有一个酒吧吧， 有一个 可以喝酒， 镇子上还有一酒吧呢， 对，而且有现场乐队的那种， 哎呦，这挺好的夜生活， 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舒适啊。 但是它肯定和 有一些成熟的海岛还是不一样的， 更古朴一点嘛， 对，更古朴一点， 对啊，更有别样的风情， 啊、 是不是？ 它不会造到很晚， 哦，大概几点能够结束？ 大概11:30左右， 哦， 就基本上结束了，不可能到2-3点 的。那不，啊、那就大家就到了仙本那个镇上的时候呢，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吹着海风睡一个踏实觉，对吧？ 对 对， 因为它离浅店都很方便，出海方便。 对对对，仙本那这个镇子可以去潜水，当然了。在我们刚刚节目开头的一瞬间，秉叔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非常好玩的潜水圣地，名字叫做什么来着？我想想， 十八丹。 十八丹，十八丹到底如何适合潜水，感受美丽的海洋？跟我们说说呗，你们肯定都去了。 哎、大家聊一聊这个吧。 十八丹。 其实我们这次的碧海蓝天，我们去了仙本那，但是我们并没有约到十八丹、 啊， 因为它是比较著名的潜点， 人太多。 人太多，真是需要提前半年以上， 真的呀， 要约。而且我们的 十八单现在这么抢手了， 十几个人吧，就是你很难能约到这样的行程，要去这个潜点。 对对对， 啊、当然这个地方潜点对潜水的级别要求是能到 AOW，AOW AOW 的深度到30米了， 30米。 对，因为那个潜水的点呢，它的流比较大， 哦， 海域呢。所以有流的地方自然有海洋生物啊，就是大家如果想看到一些你想追求的， 我追求的、 比如说海狼风暴、杰克风暴，就像大片里看到的那些 海狼风暴， 也是一种鱼群、 对对对 啊，海龟呢是遍地可见， 哎呦、 就是你可能看到第一只海龟你会很开心， 最后就 然后最后就、 哎、 啊海龟啊不看了， 就跟水草一样了。 对对对对，还有鲨鱼了，自然就是鲨鱼。 多大多大的鲨鱼大概？ 我目前为止见到的鲨鱼还没有特别的大。 OK， 那就行。 2-3米左右的， 那也可以了。 礁鲨、 比我们大多了啊、 就是还是很， 你只要不蜇惹蜇惹它， 很恐怖的。 对呀、啊， 不能。不能，哎呀，去，比如说你摸一下， 那可算了， 海洋生物是不能摸的。 对呀、啊，你就跟他一起游就好了，是吧？ 嗯， 海狼群啊，刚刚是一种鱼，还有鲨鱼，还有海龟， 还有小的东西，比如说海兔， 海兔， 然后一些潜水者都是比较喜欢去拍照的。 是的，是的，仙本那这个刚刚说的十八单需要提前去排队，因为非常出名、是吧？ 我觉得我们可能未来还会再去一次仙本那吧。 对，就得去那边潜一潜。 再去一次。 嗯，你刚才说 AOW 潜到30米。 对 ，OW 18米。 对啊，这个几个13个人，12人， 12个人。 这个团队里有没有自由潜的朋友？ 我们准备拔草，都想学。 哎，自由潜可帅了，不用背瓶子。 对，一口气。 对，那个你就憋着气，穿的非常舒服的衣服，很漂亮。 比基尼， 很好看。哇，因为所有的图片都是自由潜， 好看的全都是自由潜。 啊，上去下来，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我觉得那样的练起来比这个背着 瓶 要难， 要难。它属于极限运动， 是不是 啊？就是也可以给大家更正一下，水肺潜水其实目前为止它算不上极限运动， 嗯、 它算休闲娱乐的潜水。 哦 啊，另外呢，学完之后的证书呢，在拍地呢有认证，认证是潜水员，潜水员也可以当做是一项工作。 对， 比如说清理海洋垃圾。 哦， 比如说我们下海的时候，如果遇到塑料袋啊、瓶子啊，我们都会把它带上来， 带上岸边，对，把它处理掉哈。 嗯， 刚刚说自由潜，其实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个画面哈，如果丙叔哎是个自由潜的达人，比如说下方14米有一只龙虾给我逮上来，唰就下去， 扎下去了。 好多人就是海女，就是这种工作方式啊，很多人都是这种的，就是那种他们真的是哗哗下去上来，我见过的。我在斐济的时候，好多自由潜的，那个当地 超帅的， 吓我一跳。我在人家浮潜玩呢，呼就出来一个当地人给我吓一跳。巨高，而且特别淳朴，一笑俩只能看到牙齿非常的洁白， 因为他们 对啊 晒得很黑， 对，因为手里拿着他的战利品，要么就是大螺大贝，要么就是大龙虾，我觉得他们生活真的是太开心了。 很简单， 很简单。自由潜确实需要时间，需要技术啊。 对， 不管是 O W 还是 A O W 还是浮潜，我觉得在仙本那这个地方浮潜可不可以实现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比如说珊瑚群多不多呀？鱼儿多不多？浮潜的环境？ 浮潜的话，稍微的差一点点。 哦， 啊， 稍微差一点。 就是其实比较适合潜水者去那边练习。 嗯， 这个地方还是就是水域啊、海域啊这种情况啊，包括深度 和你的水平初学者就是50平气左右的人在那边还是很好的。 我觉得丙叔是个特别实诚的人，他没有因为 我不会忽悠你去的， 对对对 啊， 他并没有我提的这个问题，他说福建也不错，大家都来，没有 没有。 从丙叔的这个言谈当中，我们了解到了仙本那这个地方适合深潜， 对 对不对？适合专业的去感受美丽的世界。如果您只是肤浅简单的在酒店， 换个地儿吧， 换个地儿吧， 可以推荐你们去帕劳。 帕劳的肤浅没问题， 对，水族馆，上帝的水族馆。 天哪，帕劳是可以的，好朋友们， 就肤浅就可以看到鲨鱼。 啊，帕劳 真的， 哎，这个不错。 嗯， 我觉得我去过几个地方，海岛的肤浅资源都非常的有限，因为啊是这样，近海处呢有很多的游人会踩踏践踏那片海，就走路嘛， 珊瑚就都死掉了。 珊瑚呢，就因为比如说防晒霜啊，因为我们的触摸呀，他们就失去营养就死掉了。珊瑚死掉了之后，鱼儿们也就不在了，鱼儿就像有珊瑚的深的区域去了，对不对？ 对, 对， 这是很好理解的。为什么好多的一些一些旅游的岛屿会有一些玻璃船呢？会拉着你哒哒哒哒哒离远看的，那是有很多的鱼，但是近海处是鱼，珊瑚是越来越少。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提醒我们要保护自然的环境，环保。刚才说到，你应该知道防晒霜对珊瑚是有极大的伤害，对不对？ 当然， 是不 是就是这真是潜水员也好，或者说出海也好，就是防晒霜对海洋生物以及珊瑚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对呀、啊， 所以我特别的黑。 对对，人家毛丙叔一般就是不涂防晒霜，穿的衣服，对不对？ 对，穿湿衣， 穿湿衣，然后只戴眼镜，只露我鼻子什么都可以，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都是那种装备。为什么大家都好奇？潜个水，大夏天的，穿的跟冬天，你热不热？其实，这些朋友是在保护海洋资源。 当然， 对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下到了水里之后，水里的温度是很凉的， 凉很凉的。 我的记录最深是45米。 那个体感是什么样的？ 当时呢，我们是为了去看巴厘岛，为了看翻车鱼。 哦，翻车鱼。 翻车鱼还不在家， 出去玩了。 对对对，当时是我的目前我潜水的极限温度是到了16度， 什么感觉？冷？ 就你想啊，就是冬天室内的室外的温度是白天十几度，对啊，就是当然不能待太久，看不到我们立刻就上 啊 啊，停留不能太久。 嗯，那就比如说咱不是有氧气瓶吗？对不对？ 啊、对。 那在水下多久必须上来透过气？什么有没有？ 嗯，是这样的，一瓶气大约在。 水下、 你的技术范围之内的一个深度，比如说20米左右，正常人的呼吸量，一瓶气可以潜35到45分钟之间。 一节课。 差不多。 嗯，一节课。 啊、 就随便走呗，哗就变 成。游来游去的，当然不能上来下去的，然后很危险。 只能在下 面 那 种。这是有很多专业的知识，接下来能跟大家分享一些。 是的，还有4分钟啊，赶紧聊一聊 啊。 重点要聊一聊，就是好多人对潜水技术方面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好多人就想上去不让上去呢？因为呢，咱们使用的这高压缩空气啊、它里边大量含的都是氮气。 嗯， 在水下压缩过程当中，你呼吸到你自己的体内有很多的氮气，随着大气压的不断增加，你上升的过程当中，它会变大。然后这样呢，你体内就有大量的氮气需要排放出去。 哦， 所以我们在上升的时候，在5米的位置的时候，要做3分钟的短暂停留，要排出体内大量的氮气。 好专业。 之后再 up 啊，再上去。 对，然后有专业的潜水手势。 对， 在水里边全靠动作手势来交流。 这个大拇哥是上去。 大拇哥是上去，然后，前脑会问你。O、oh, 不 OK？ 你要比划，你有问题你就摇手。 哦、 如果很 OK 的话，就有一个 OK 的姿势。 就是有问题就放手啊、哦。 如果想下去的话，就大拇哥朝下。 就是那个你很棒的往下走，对不 对？ 对 对，大家一起往下，哦、因为出海的时候下水的时候是需要先下的嘛。 嗯。 如果说看到鱼群的时候啊，有不同的鱼，在你学习的时候有鱼类辨识，比如说你看到了海龟啊、鳐鱼啊。就666这种手势，其实就是看到了鳐鱼。 666啊，它那个像是吧？ 对， 哦、 然后鲨鱼是这样的。 鲨鱼就是你把那个手指放在那个眉心中间。 对对对对， 啊，手掌 不同的鱼，在水下的姿势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觉得潜水啊是有学问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吧？ 对。 而且呢，跟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有 Frank 这样的喜欢音乐、喜欢生活的朋友，像安安那种的热爱生活、要安排大家起居的朋友，丙叔在这个团队中带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哇， 嗯， 自带京爷范儿。哎， 地域的象征。 他们喜欢我聊天。 对，北京的爷们儿，北京的男孩啊，那种贫的感觉是非常吸引人的。他可不能让气氛尴尬了，气氛冷清了。他要说开一个事儿来，只要把你当朋友，那是不带停的。你就负责这个气氛烘托，对不 对？ 对 对 对， 没错吧？志同道合，谈何容易？但是如果在天南海北里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已经有两次的出行体验之后，应该这些人会不会分开的，对不对？ 当然， 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直到你们40岁、50岁，还会去仙本那，还会去世界各地的浮潜店啊、潜点去游去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记录人生的部分啊！到时候 Frank 再写50岁写首歌， 没问题。 我的天哪，那时候 电台里继续播。 是不是？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希望旅行呢是犒赏自己的方式，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工作、学习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有年假的朋友休年假，可以放暑假的学生们珍惜七八月份的时间啊！ 想离职的赶紧离职，咱们潜水去出海。 就是想跳槽的赶紧跳槽。 啊、对对对， 应该这么说，对不对？跳槽找个下家了，咱们再跳啊！希望大家享受美丽的旅行人生。谢谢丙叔、哦，今天咱们节目就是这样了哈。有时间咱们再来玩，好不好？ 好的，好的、 啊。也谢谢你的小伙伴们，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 嗯， 接下来你说， 在节目的最后呢，和我的小伙伴们说啊，咱们的碧海蓝天第三季要提上日程了。 好的， 你们准备好了吗？ 啊，你们准备好了吗？ 再见，听众朋友们。 嘿，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希望小伙伴们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聚合。 美好让我端着生命之中让自己拼命活得像草。再见我的朋友们，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高考40年，祖孙大不同。 闺女，紧张吗？ 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我妈上了中国政法，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哎呦，多丢人呐。 77年恢复高考，当时啊是冬天考试，哎呦，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 哎，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家分配工作，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下边您是不是该说我妈99年高考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头一年吧？ 啊，在郊区远，八达岭高速刚修好没2年。 老爷，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哎，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